是老的红兵，老的或者那个西尔，只不过那个问题要出在那个上半中，那个四分之一，比如他的三十分钟，三十分钟，然后他有两个比赛，我觉得有谁？三分钟还有三分钟，我觉得三分钟还有三分钟，他那个好吧？我拿国家冠军来给他打安吉的胜了，不然问题你要出在那个西尔里，那不要那个给那个国家参加那个。 خزائن الرحمن تأخذ بيدك إلى الجنة.